仍在抱怨情路已变，没有料到长街中相碰却是偶然，一转眼已有五六年，今天再见面掠过旧友温暖片段，乍觉情路变，这友情未变，共到我家中互算目前。在昨日你曾亦爱过，曾亦错过，就似是我如今只拥有吹熄的火，方知你我也这样傻，今天情一起，唯在没有牵挂轻薄，业债情忘，从今伤不到你我。长夜碰杯再饮，忘掉昨天的访问，如果可以唯求从今不再挂念某一日。长夜碰杯再饮，同在半醉中庆幸，尽管失意能再与知己约盼。 Yeah, homie.